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42集，狗吃。接近傍晚，皇宫里，赵真坐在书房的书桌上，手里捧着个汤盅，正在吃人参炖乌骨鸡。最近御膳房炖了好多补品给庞飞补身子，庞飞吃不完，总让人端好多来给赵真。其实是庞飞变着法为赵真吃补品，于是用小四子的话说就是： 最近龙龙胖了。 赵婆走进书房，就看到赵真跟小时候似的坐在桌子上，边看放在腿上的折子边吃东西。 哟，胃口不错啊。 这活着就多吃点，别哪天埋地里了被人挖出来就没得吃了。 赵普哭笑不得，走到桌边，见桌上还有食盒，打开看里边有一笼燕窝人参糕，立马顺进袖子里。赵真嚼着鸡肉眯着眼瞧他。 就说你怎么顺我的燕窝糕啊？朕是要拿来进补的，朕最近虚啊。 我才虚呢，刚跟几个死鬼打了一仗。 你会吃燕窝糕？你从来不吃甜腻的东西，而且你向来就看不起点心。 赵普边看食盒下一层还有没有好东西，边斜眼看他。 我哪里看不起点心过？ 你从小到大都说点心是娘们儿和书生吃的东西，大丈夫要吃肉。那你这燕窝糕是拿去给娘们儿吃的还是给书生吃的？ 我拿去给小四子和小梁子吃。 这么小的小孩吃燕窝鹿茸？ 赵真见赵普又顺走了一盅鹿茸起子鲍鱼粥，更不信了。 公孙肯让小四子吃这个才怪了。哎，说起来不会是拿给公孙吃的吧？ 我拿给那书呆吃干嘛？ 哦，那可惜了。朕最近看公孙先生似乎清简了些，特地让御膳房给他做了几样药膳，想让你带去呢。 赵普听后一挑眉。 说起来你找朕干嘛来了？ 哦，就跟你说一声，我让乔广在皇宫附近埋伏了些人，你也让南宫注意一下最近的守卫，特别是庞妃和太后那里。我还会让老客派点兵马过来，淮南那边方霸的牢底要抄掉。 赵普说着拿了个虾球扔嘴里，边嚼边往外走。赵真点头，看着赵普出了院子就往西边御膳房走，笑着摇头： 口不对心。 开封府里，展昭站在仵作房门口，靠着门框往里看。公孙眼前不是之前那些面粉团子，而是一个笼子，里边有一只死掉的白老鼠。公孙摆弄着一些药粉，似乎是在调配什么药方子。小四子和萧良都好奇地坐在一旁看。林业火从院子外边跑进来，一眼瞅见展昭了就过来了。 展小猫。 展昭眯着眼睛回头瞧他，到了嘴边的灵火鸡又咽回去了，想想还是算了，做人要厚道。林业火四周围看，发现就这几个人。 那白耗子呢？ 外公刚才跟天尊上街喝下午茶去了，回来的时候外公看了个热闹，回头呢天尊就丢了，他俩这会儿出去找去了。 天尊又丢了呀？ 嗯，你要是闲着也帮忙去找找呗。 哎呀，正巧白玉堂不在，咱俩出去偷个情怎么样？ 话刚说完，小四子和萧良一起抬头看过来，歪头，林业火立马接收到公孙一道凛冽的目光。 不许教坏我家小孩。 咱俩出去吃一顿。 看到你吃货都想绝食。 林焰火的话刚说完，还没得到展昭的答复，就听到身后一个凉冰冰的声音传来，不过貌似不是白玉堂的。 回头看，就见带着两条大狗的邹良正走进院子，貌似是听到了，白了林业火一眼。 哎，哑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问哑巴什么意思？你说你二吗？ 林业火气急，捋胳膊挽袖子。展昭见又要打起来了，赶紧换个话题。 哎，哪来的狗啊？ 军营养的。 邹良说话间，小四子和萧良已经跑出来了，站在门边扒着门框看那两条大狗。那两条大狗长得有些接近狼，威风凛凛的坐在邹良身边一动不动，见小四子和萧良打量自己，就也歪着头瞧两个小孩，目光很和善，显见的是喜欢人的，性格温顺。 嗯，好精神的狗啊。 展昭蹲下摸狗头，两只大狗对他摇尾巴，看来是感受到展昭和邹良关系友好，所以被归到了朋友一类。林业火眨了眨眼，扬起脸，似乎有些不自在。 还是猫好些，狗什么的不可爱。 小四子正摸大狗的脖子，听到林业火的话，扬起脸惊讶地看他。 小林子，你竟然不喜欢狗啊？狗那么乖。 不喜欢。 林业火揉了揉鼻子，似乎不是很自在，扬起脸不看那两只狗。这时一条大狗凑过去闻了闻林业火的裤腿，随后对着他摇尾巴，发出呜呜的声音。林业火低头盯着那条狗看，两相对视，萧良嘴角抽了抽。 别忍了。 话音刚落，林业火扑过去搂住那条大狗的脖子。 哎呀，果然还是狗最可爱了。狼狗什么的乖死了。哎呀，猫咪什么的最烦了。 原来林业火是个狗吃啊，难怪平时喜欢跟只小狗似的蹲着。 林业火和大狗抱着互蹭，邹良无语地看着，目测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。 小梁子，小林子好喜欢狗狗吗？ 哼，那是火凤堂不知道养了多少狗，谁要是吃狗肉让他看见了，那算完了。而且他喜欢大狗。 看不出来哦，我还以为他喜欢猫。 拉倒吧，他一点都不喜欢猫，要不是跟白玉堂比高下，他才不会养猫呢。他跟我爹关系那么好，就是因为他喜欢狼王宝的妻子和徽章。 这样子啊。 其实林业火性格也挺别扭呀。 哎，放开你兄弟。 邹良无奈地伸手拍拍林业火，林业火正抱着一条大狗呢，扬起脸看他，表示没听见。邹良伸手摸了摸下巴，转开脸看一旁，刚才林业火扬起脸的样子真像只小狗。萧良眯着眼睛瞧着邹良。 啊，笑了。 邹邹竟然笑了。 真的笑了。 哇，你还有笑的时候。 这时龙乔广跑了进来，搭着邹良的肩膀。 找到元帅没？弄了那么多条狗来，他要干嘛呀？ 很多条。 是啊，元帅让我找了500条军犬来，这500只是从边关那边过来的，坐了小半个月马车了。你看肥的。 赵普找来那么多狗干嘛？ 公孙不解。这时外头传来一阵狗叫声，此起彼伏的。展昭等人出去看了一眼，好嘛，开封府门口浩浩荡荡500只大狗整齐地坐着，每只狗身边都有个将校拽着狗绳。这会儿这几百只狗正对着远处一个目标叫唤。展昭等人望过去，只见白玉堂和殷侯已经把天尊给找到了。天尊手里拿着几个画卷，看着挺满足的样子，白玉堂拽着他袖子，估计怕他又丢了。这会儿那群狗不是冲着白玉堂他们叫，而是冲着白玉堂他们身边的小五。 小五被白玉堂带出去找天尊了，多亏了他才那么快找着。白玉堂和殷侯找到天尊的时候，他正坐在路边一块上马石上，有两个小混混正说要请他吃饭，天尊还挺认真在考虑。白玉堂望天，这几个混子他见展昭修理过，是开封街面上的小流氓，常做些偷鸡摸狗的事情，要是看到美人就上前搭讪，老实的就调戏几下，呆的就直接拐走，他们那样子貌似是拐天尊呢。这俩小混混前阵子在开封混得挺好，开封府的人都不在，他们最怕的展昭也不在，在街上干点坏事也不怕被抓。不过最近众人都回来了，他们也不好做买卖，都没饭辙了。正巧两人上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便宜可捡，就见一个一头银发漂亮的跟神仙一样的男子站在原地转圈，似乎是迷路了。两个混子一商量，觉得这个估计是个外乡人，看他斯斯文文的应该是个书生，一头银发说不定还是外族呢，这么好看肯定能买个好价钱。于是两人上前问天尊是不是迷路了，说能带他回家。天尊还挺开心，心想开封府果然满地都是好人呀。正说话间，两个混子就听身后有人咳嗽了一声，回头一看，吓一激灵，是白玉堂。认识展昭的人自然认识白玉堂，两个小混混都下意识的咽唾沫，心说完了，被展昭抓住最多打一顿，被白玉堂抓住说不定宰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